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遊歷新舊交接的社區，走訪各大小的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個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文風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 逢星期四晚8点到9点， 我好高興。 今晚我們的題目叫做管治的藝術，比較一下就是在港英年代，就是英國人的管治藝術，同埋而家其實有冇藝術可言咧？即係講多嘢講到硬崩崩咧。譬如林鄭早兩個禮拜前就講彈你班咧，呢個法律界人士咧話你係精英心態，OK， 又話你哋雙重標準啊，即係講咗啲聲啊，即係言猶在耳嘅時候，唔過一陣咧，就自己就嗨咗嘢啦。咁自己啊請翻嚟嗰個咧，唔係政務司司長，應該律政司咧。叫做鄭若驊，咁原來咧上任第一日就係1月5日嗰日咧，就被傳媒揭發咧話佢咧間屋咧就係有僭建嘅，多咗個地牢啊，仲有咧繼續整落去嘅時候咧，原來佢簽咗屋契嘅時候咧就冇交代到有個地牢嘅，咁即係反映得好肉酸啦啊，咁好啲嘢咧就係我哋今日咧傳媒界都係覺得係唔係好明嘅，第一樣嘢就係咧。呢件事發生在1月5日，佢就任嗰日咧，上任咧，同一原來咧喺12月27日，即係舊年啊，講翻啦嚇，咁咧傳媒已經係查詢過屋宇署，問過屋宇署，即係嗱有啲人咧好用好敵視嘅眼光睇傳媒啊，但係咧即係傳媒嘅正統做法咧，就算你查到邊啲件咧，邊個官或者邊個人物咧。點衰點賤格都好咧，你咧要做翻個公平平衡嘅報導，就喺出街之前咧，你要揾翻當事人問過佢，喂有冇依單嘢先？係咪出邊啲人咧係唱衰咗你，或者啲文件記錄咧係有偏差？原來件事唔係咁嘅，咁啊係主流嘅傳媒咧係有做到，呢個就係專業。咁喺12月27日。就係打電話咧，係去屋宇署嘅。咁屋其實係一個 warning shot 嚟噶，要明向天明槍咗啦。咁林鄭政府咧係應該有9日嘅時間。1月5日，因為12月係大噶嘛，有9日時間咧係可以處理呢件事。好多嘢咧係唔需要做得咁核突，你可以防備或者咧，詐介意咧已經搭曬棚話，我而家還原緊間屋噶啦，我真係以前忙，不過而家我知道做政務司長咧係。有重擔喺個上嘅，我一定要咧律政司司長嘅，我一定要以身作則嘅。你冇做到啊嘛，嗰日嗱呢啲嘢咧就即係依個防備嘅系統咧，就做得係相當之差嘅。咁啊，即係個咁林鄭咧，其實咧就除咗話咧係要包容之外，似乎咧講唔到其他嘢啦，即係處於相當之被動。 危機咧就好難去。修復的了，因為你危機出來的時候，你只可以在現有的傷害的情況下 減到最少， 減到最少的，你不可以說我絕地大反攻贏回你，你不會的，這件事就是這個危機處理的問題。這件 事但有九日時間，我就不太明白為什麼九日做不到事情，還有你不知道這件事是一個重要的嗎？你林鄭撈了這麼多年，就是我們很少罵林鄭的，喂，你應該知道律政司司長呢個位啊，係所有位之中最重要 的。嗱，阿湛兄，嗱，我對呢件個案，我就係冇你咁掌握咁咩。 我都知道，同傳媒裏面， 即係傳媒裏面就係，但我就覺得咧，呢種現象咧，其實我哋成日都發生嘅，係嘛？阿唐英年大宅係嘛？ 係， 係嘛？或者有好多即係任命嘅官員係嘛？即係政治任命官員，有這個那個俾人哋。去即係爆一啲嘢咁樣。 係， 其實如果我從一個一般嘅角度去睇咧，其實呢個正正係我哋喺嗰個政治人才嘅提拔，喺任命裏邊咧冇一個系統化嘅工程組啊嘛，或者講得大啲咧，我哋係冇進行一個叫政治基礎工程嘅建設。你而家你睇下呢啲喺半途出家。是空降去从政的， 即是政治任命官员。 政治任命官员。 佢係好高危嘅。點解好高危啊？因為佢喺前半生，二三十年，佢唔係從政啊嘛。 係。 咁因而佢，譬如又要做生意嗰啲，佢一定要做啲游走於灰色地帶嗰啲啊嘛，係嘛？ 係。 你做生意，你廿零歲出嚟做老闆係嘛？你點知道？你四十岁、五十岁会做政治任命官员啊？系嘛？你梗系有一啲这个那个嘅问题。你当时觉得喺你当时嘅职务上面冇问题噶嗰样嘢，但系到你转换角色嘅时候，你就有问题啦嘛？呢个问题点咧？如果我哋有个系统工程，或者系叫红裤仔出身，系从政嘅日子比较耐嘅，如果有呢啲问题，其实佢走去选区议员嘅时候，已经爆鬼晒佢啦。是不是已經自因為他有一個這個從政的經歷呢是一個篩選的過程來的嘛。在個篩選的過程裡面如果你不合乎某個標準呢你就會被淘汰的嘛。或者為什麼不合乎標準如果你做那樣東西被你的對手爆了出來的時候那你不是一是不當選一是什麼你老闆不會繼續用你是不是他會物色另外一個人的嘛。那因而呢他在個淘汰是什麼是很你從政的初期很早就已經做了這個篩選的嘛。但如果你而家你搞嗰啲空降嗰啲，嗱呢有好多人係諗呢樣啊，係搞空降嘅，你明唔明啊？搞空降嗰啲係高危嘅，嚇、就係因為佢以前唔係擔任呢個從政嘅呢個角色啊嘛，唔係做政治領袖嘛，先唔好講佢有冇嗰啲個 mindset 或者個 skill set 有冇先啦，係嘛？咁因而係咪高危咯？你爆呢啲嘢，同埋佢個敏感度唔高嘛？你有冇諗到好多年前啊梁錦松啊，去做財政司司長嘅時候，佢走去係咩啊？自己決定係咩？嗰個首次登記税汽車，佢自己走去買車啊！但係你講呢句好得意喎，你話咦？哇！佢未入政府之前，佢喺一個美資銀行係嘛？ 唔係，你講係 美資銀行，年薪一千萬，佢做財政司司長當時年薪三百萬，係咪每做一年佢會蝕 七百 六百幾萬七百萬？咁佢話喂，佢偷步買車賺咗即係慳翻幾多錢税啊？我如果我冇記錯，係慳咗唔知五六十萬税。咁你話如果你表面去睇，喂，佢會唔會為咗慳個五六十萬去做嗰樣嘢？但係你話佢唔會啊，冇個誘因啦、啊。但係又唔係喎，佢真係做咗喎，佢真係慳咗五六十萬喎。嗱，你一啲解釋唔到，咁你即係話，哦，佢角色轉變，即係佢唔敏感啊，即係意思話，喂，你係決策嘅官員，負責決增加呢個首次登記税嘅人。你就應該避嫌啦嘛！你買車你都唔好響嗰個係咩啊？你正式宣布之財政預算案之前係咩啊？去買嗰部車啊嘛！ 係 你寧願係咩啊？喂，你七百萬一年都唔要咯，你咪宣布咗哦，加咗之後我咪將佢買咗，咪俾多五啊萬、六啊萬，俾多一百萬咯，係咪？咁、你話呢啲嗱，我唔需要用陰謀論去諗呢啲嘢喎，我就話呢唯一解釋就係咩？就話。佢唔上心咯，乜嘢叫做角色衝突？咩叫利益衝突？ 嗱，會唔會同個人有關係咧？ 咁、 如果你咁講嘅馬時亨咧，嗱、馬時亨喺商界撈咗好多年啦，就講打工皇帝咁滯啦嚇。佢、入政府咧，佢就順利過渡嘅喎。 唔係， 佢需要單仙股咧，佢出嚟鞠個躬就冇事啦。啲人又冇人睇啦。 問題就咁樣，因為咧，我唔能夠一竹竿打船人，就話哦。唔係紅褲仔出身一定唔掂嘅， 係 或者商界朋友一定係有身有屎嘅，佢入去一定。我嘅意思唔係咁樣，而係話你要知道，如果經歷過嗰個過程，起碼你減低咗呢啲爆鑊嘅機會啊嘛。同埋依家好多朋友去入政府咧，佢仍然係呢、這個就係、是、呢個係心態問題，我哋嘅所謂個觀念問題，佢仍然係用商人嘅嗰種心態係咩？去處理佢嘅公務啊嘛，係嘛？咁呢個就係、是、所以呢度有一個概念嘅問題就係話，你處理公務公職同你處理私務，即係私人公司。你私人公司你蝕曬本都冇人理你啊，你係股東啊嘛。但係你上咗官，你蝕曬，你啲股東都會嚼，都要揾你啦。嗰啲股民係嘛？何況如果你話我講公職，我為呢個社會決策喎，係嘛？你係咪需要仲更加要避嫌啊？不会被人有个印象是什么你是假公济私。 没错。 嗱，呢啲嘅信條係咩？即係等又以梁錦松個例子，如果你係做開商人嘅時候，哇！我有內幕消息知道政府會加税或者加咩，我趕快去係咩？買多幾架添啊，係嘛？趕快去囤積添啊，係嘛？ 不過咁， 咁你商人本色啊嘛，係嘛？ 嗯。 但係問題你如果做咗財政司司長嘅時候，喂，你唔做得呢樣嘢嘅喎，咁你可以話係咪雙重標準啊？如果人哋講話雙重標準，你唔使同呢個人講嘢嘅啦。 咁咪冇見識 啦。即係佢唔識。呢、这个叫双重标准，呢、这个就系因为你个岗位嘅需要有唔同要求啊嘛。 诶，咁讲 系咪先？ 即系资订，即系拣两个字啫，资订啫。嗱，讲翻呢样嘢啫。明显啊，郑若骅咧就系、是、呢样嘢咧就系、是、好大质疑噶啦、因为律政司嘅位咧，再讲一次喺回归之前咧，港英政府最后一个位唔放出嚟咧，就係律政司司長。 係、啊、 最後一任咧，就係唐明智做到六月三十號夜晚嘅。因為呢個位係最重要嘅位啊， 佢掌握檢控大權啊嘛。 係啦，咁你而家揾一個咁嘅人咧，即係咁你自己諗下點解啦？不過頭先你講翻咧，喺上次講我問過你啦，你係入去嗰、那個 National Archive 英國國家檔案部啦，嗰、那個機構檔案館咧去。睇嗰啲解密文件啊，喂，有冇分類嘅咧？嗱，我講一樣嘢要聽下，就前年度咧就有一套戲咧、就叫做咧解碼遊戲。 哦，係 啊，解碼遊戲就講啊，即係電腦之父啊，圖靈啊，係點樣點樣 破解？ 係啦，破解嘅 德國嘅嗰陣時嗰啲 密碼嘅 密碼。 咁啊，圖靈咧當時咧就係佢係一個同性戀者嚟，係基嚟嘅， 係 當時啊。英國嚟講係犯法嘅，咁咧戰後梗係冇得撈啦嚇，咁、咧警方去查佢，英國嘅警察去查阿圖靈，咁啊去到查佢個檔案，咁啊問喂阿依條友阿圖靈係咩料啊？咁人哋啊攞個佢個檔案出嚟，一個雞皮信封嚇，紙皮信封攞出嚟，咁、那個偵探嗰、那個探員打開個信封，原來係吉嘅。 嗯嗯， 系乜嘢都冇嘅，因为陶玲做过嘅嘢咧，实在太过机密啦啊，所以咧就乜嘢都唔可以俾外界知道嘅吓、啊。喂，咁你去到英国国家档案局咧，有冇啲信封系里边吉啊嗰啲嘢冇噶？ 哦， 还是系点样分类咧？ 唔系，其实佢有嗱，因为佢唔同嘅时段咧，佢嗰、那个即係嗰個分類嘅安全嘅分類法都唔同嘅咁樣，咁譬如我籠統啲去咁樣講啦，咁樣即係有啲人淨係睇話咩 For Your Eyes Only 係嘛？ 唔係有套《金剛》嘅羅渣波啊，好似八十年代叫 For Your Eyes Only 係啦。喂， 即係你睇完 有點樣分類法咧？我聽過有啲話 For British Eyes Only 只有英國人先至可以睇、 英國官員。 咁咧、你入到去嘅時候咧，基本上我睇佢唔會 check 你種族噶啦、哦。你入到咩？ 唔係，佢呢個檔案嘅分類咧，就係、是、當時嗰個文件嘅分類係。但是如果现在他在摆在那个英国档案馆那些他是完全他给你看得那些是完全解了密的 了。 嗯。那你知道解了密之后呢哦你就知道哦原来这个文件当时是什么是 for British eyes only 的。 是。 哦这个文件是 for your eyes, 即是看文件的那个官员 的。有些是什么是没有这些 mark 的。没有这些 mark 的。嗯、那所以呢但是虽然如此在公開了解密檔案裏面其實它有或者講詳細一點是有幾樣東西如果它有一些檔案是絕密的譬如麥理浩他來香港之前他做了一個治港大綱那他 那份文件他送給有關的官員去看的時候他又寫一句說叫那個官員看完了之後你燒毀了他如果有啲呢啲咁樣，佢如果我冇睇過文件，或者冇留下蛛絲馬跡，其實你唔知道究竟文件存在嘅。同樣道理，依家喺英國嘅檔案館裏邊，如果你喺嗰個電腦系統裏邊，你查得到有名有姓嘅，咁嗰啲係咩？你知道有文件啦，但係唔等於係咩之外係咩？有啲文件係咩？已經燒毀了或者根本是什麼不會出現在那個檔案目錄裡面、這個就是第一類的、就是第一類、即是我根本、 我都唔知道有冇。 Doesn't exist。 係啦，即係連嗰、那個即係 阿圖靈嘅檔案嗰個信封咧，你大家睇嗰套解密遊戲咧，係吉嘅，係乜嘢都冇嘅。圖靈做嘅嘢實在太機密啦啊！ 係啦，嗱呢個一個，另外一個係咩咧？佢有即係等於你查去圖書館，佢有個書名俾你， 係 即係有呢本書存在，即係有呢個檔案存在， 係。 但佢就話俾你聽咧，依家係咩啊？未解密，譬如話90年後先解密。或者30年後才解密，這個就是一些的做法。另外是什麼呢？它有些文件呢，即是整個檔案，那個檔案解了密，但是呢裡面有個別的文件是什麼呢？是未解密的。 那它怎樣寫 呢？它在那裡呢，就攝一張紅色的紙，卡紙，就說它有個 number， 這個是什麼呢？就是個 filial， 就是個 filial number， 就是個檔案文件的 number 是多少號。咁佢有啲仲做得好得意，佢有一張紙啊寫喺度咧，就話咧係幾時有人係咪 review 過，即係睇過，係邊個人 review 睇過呢、這個？根據乜嘢嘢，佢將呢份文件係咩啊？仍然係咩啊？保密。 OK， 簽埋個日子喺度 封存先 啦。係啦，即係意思咧，即係因為一沓檔案裏邊，即係一個 file 裏邊咧，佢有無數個文件噶嘛，多嘅有100嘅個，少嘅有10個、8個咁啊嘛，即係唔同嘅文件咁樣。咁呢個就係第三類噶啦。即係第三個意思，嗰個整個檔案解密咗，但係個別嘅文件係咩啊？未解密。 OK， 仲有一啲係咩咧？去到再低個層次咧，嗰份文件係咩啊？係解咗密啦，但咧裏邊咧有幾段咧係咩啊？係遮住咗嘅，油咗嘅。 係， 仲俾你睇嘅。 係你哋睇到都係影印本嚟嘅啫嚇。 部分影印本，部分係真本。 哦 ，manuscript 啊 ，manuscript 啊，係真本，係真跡。 是真跡 的，真跡的， 有批改的字跡，字跡 看到。你想不想看看麥理國簽名啊？ 哇，真的寫在這裡 的。尤德啊，那些著完，即是那些有關官員，現在香港有些官員那些，即是前朝那些，官員的簽名啊，曾蔭權的簽名我都看過，即是某些檔案裡面我看到，我現在收集了這些簽名。 OK， 那這個你所說的分類，即是他現在解密的情況就這樣。係嘛？即係有唔同種類。至於你睇個咩 for your eyes only 啊，或者 for British eyes only 咧，嗰啲就係咩？係當時嗰份文件 啊，即係嗰出嗰個 嗰陣時， 嗰個年代 係啊，係講六零年，唔係講緊六零年嗰陣係俾 for British eyes only， 就英國人睇得 係英國人睇得啫咁樣。咁嗰啲係已經係絕密嘅檔案嚟嘅， 係 絕密檔案。咁所以有啲更加我哋睇唔到啦。依家正佢冇解密啊嘛，係嘛？其實呢度咧，我估我哋睇得到咧，其實都未必係好全面嘅。譬如好简单，佢有啲时地人好敏感嘅，譬如香港有关香港嗰啲某啲嘢，佢依家系咩？虽然个文件个内容解密咗，但系人名系遮住咗 嘅。啊，边个系 A 准？唉，嗱，我简单啲咁讲啦，即系话，即系早排咧，就有人咁讲过话，即系去到呢个国家档案局咧，仍然有啲文件系英國人只睇得 for British eyes only，OK，、okay? 應該就冇呢樣嘢。 但係呢個係一個誤解嚟嘅。 誒， 事實上咧，就算你發現嗰份文件咧寫住 British eyes only， 佢擺到你面前已經唔係 British eyes only 啦。即係話講翻當年，譬如1955年出、1956年出、1961年出嘅，係當年即係俾英國人睇啫。事實上已經係冇噶啦，而家係已經搞啦。 如果佢解密得啊？ 解密得噶啦， 任何都可以睇到。 系啦，第二咧就话有个方法，仍然你相信有好多文件冇系解密到嘅。咁而家为最好嘅方法打发你班友唔好再揾落去咧，嗰份文件咧根本唔存在，佢连嗰个目录都冇嘅。 你咪根本唔知道有个档案咧，系嘛？ 阿鹏，我剩翻好少时间，即系港督咧，你研究过好多噶啦吓。喂，有冇啲港督做出嚟嘅嘢，你觉得系真系即系又令你惊叹，或觉得都几有智慧嘅咧吓？ 其實咧，依家香港咧，對麥理浩治下嘅香港，即係1971到1982年呢段時間咧，好多人研究啊， 11年 嚇。即係其實咧，我就覺得咧，佢當時喺71年嚟年底嚟香港理身咧，佢帶住一份治港嘅大綱。而呢個治港黨咧，就令即係講低講落咗寫落咗，佢嚟香港會進行啲咩改革？咁其實呢啲改革咧，喺當時咧，當我未睇見，或者我諗香港有好多學界朋友應該都陸陸續續會睇到啲文件啦，咁樣就咧未睇到文件前咧，好多學者都以為麥理浩嚟香港進行一連串嘅改革，第一佢係工黨嘅 或者當工黨執政或者工黨同情者咁啊嚇，咁進行社會改革啦。第二個原因就話，因為咧係六七年左派暴動咧，就香港動亂咁樣，咁英國咧佢就要做一啲改革嚟撫平香港嘅矛盾， 係 為呢個八十年代嘅經濟嘅起飛咧就奠下基礎咁樣。嗱呢個當時係呢個學説呢個講法係好被接受 的，係，但係你睇個文件發覺。是不是 otherwise 呢？ 咁梗係 otherwise 啦。其實佢呢個佈局咧係咩？因為喺70年代或60年代尾咧，或者叫做二次大戰之後，或者英治年代啦，其實英國係好擔心中國係收回香港嘅，係嘛？即係佢每一個時候咧，佢都做唔同嘅預案嘅。 嗯。 咁而麥理浩嘅改革咧，其實佢當時嘅預案咧就話。如佢估計97快將到臨，99年期嘅大限，咁因而咧，佢當時英國估計80年代初咧就會同中國談判香港嘅前途。咁為咗準備呢個談判，而英國嘅研判佢話，如果依家咁兩手空空同中國去談嘅時候咧，冇 bargaining power 呢個籌碼。佢認為喺呢個香港談判過程裏邊咧。中國是70%的機會是咩？係決定香港的前途。 係 英國得30%的功力嘅啫。咁佢為了要增加呢個籌碼，咁就要麥理浩嚟香港去進行一連串的改革，將香港建設成為遠遠拋離內地任何一個城市的香港，從而換嚟一個籌碼。就話咪談判員咪講咯，冇咗英國香港管治，香港會失色噶、啊。有英國管治先可以管到咁好啊咁樣。但係呢管到咁好唔係口噏噶嘛，你要攞個成績出嚟噶嘛。咁攞個成績出嚟嘅時候，咁咪當然咪北京話香港就話哦，香港會生金蛋嘅咁樣。嗱、咁如果你建設到嗰個達到目標嘅時候咧，咁係咪已經奠下咗呢個基礎啊？ 好，嗰份文件叫咩名啊？有冇？ 佢有個，佢而家有興趣，我會俾可以俾嗰、那個 call number 係啦，個 call number 啦 ，call number 添啊！好啦，麥理浩咧就做咗11年都幾長嘅。佢上任嘅時候，1977年咧就經歷過暴動啦。嚇、啊，當時香港係爆發 之後 啊，即係好多嘢係佢係做嘅。無論佢動機點都好咧，佢11年咧令到香港係有個基礎， 脱胎換骨，可能咧脱胎換骨。 我睇下香港嘅香港市民咧。是即客觀地令個香港人咧係受惠嘅， 所以你為政者嗱，時間唔夠，我都會講、為政者，你就要做一啲嘢係咩咧？就係要做一啲我哋而家成日講嘅雙贏啊嘛， 係雙贏。 當然麥理浩嚟香港做一連串嘅動作係借劍啊嘛， 係 借箭啊嘛， 係 係嘛。 好，你講到呢度咧，就最後麥理浩咧係第。即係佢唔係第一個訪問大陸嘅港督嚟啊！ 係 以前喺清朝嗰陣時都有啲、我記得係唔止一個港督訪問過大陸嘅。anyway， 我講翻就話麥理浩都係上過北京嘅喎。 我係啊，79年啦，79年去正式去同阿鄧小平見鄧小平啊嘛，當年好經典啊嘛。佢見完鄧小平之後咧，佢同記者講啊嘛，佢就話。阿鄧主席話咩？叫香港嘅投資者放心啊嘛。 係，我記得呢句。 呢句説話係咪當時嚇？但係原來根據解密檔案，鄧小平同佢講咗兩樣嘢。 係 一樣嘢就話中國響時機成熟嘅時候會收翻香港。第二樣嘢就話要香港投資者放心。 哦，咁啊，佢講咗第二部分，冇講第一部分。 冇講。咁咧，呢個有段故喎。他當時見完鄧小平，回去北京英國駐華大使館，他都係當然即刻要係咩啊？要打電報翻去，同外交部係咪講？佢見完鄧小平，佢講過啲乜嘢啊嘛？係咪？咁佢當時嘅電報咧，只係講話鄧小平同佢講， 投資者請放心， 係就係咁啦。係食咗係咩啊？話中國響適當時機會收翻香港，但係麥理浩響北京。回落嚟香港大概一個禮拜到，佢有另一個電報喺香港另一個機密嘅地方發一個電報，佢話鄧小平同佢講，中國喺適當時會收翻香港。 係 你嗱呢個玄妙啦，嗱你要即刻留意點解喺北京駐華使館英國駐華使館佢唔嗰個電報唔講呢樣嘢咧咁樣，嗱呢個係專業啦，呢啲就係、是。 佢係外交官出身啊嘛， 專業啦。點樣專業咧？因為佢知道呢個消息係好爆嘅，即係話中國要收翻香港。如果香港唔係話怕中方做咩嘢，中方佢都講到明話，不如知你講唔講你嘅事啊嘛，係咪？但係問題就係咩？駐華嘅大使館裏邊，任何嘅英國官員，如果佢係同香港嘅商界或者任何人物 有利益關啊 關係嘅，咁好茶餘飯後講，喂，阿鄧小平話要收翻香港 啊，就掩曬啲 information， 咁你咪走漏呢個風聲。而呢一個消息係咪當日係震撼嘅？喺七九年嘅時候係震撼性嘅。咁所以作為一個有經歷嘅外交官，佢咪識得處理呢啲嘢咯，係嘛？嗱，所以呢度就係話科班出身係唔同啲嘅。 好，其實咧嗰啲解密檔案仲有好多故仔聽嘅，不過今晚嘅時間有限，咁啊講到呢度為止，咁下次有機會再請個彭講上嚟。 唔該， 我即係我啊對嗰啲機密檔案好有興趣嘅， 咪買張機票咯。 仲有佢樓下有冇咖啡室㗎？ 哦有， 因為成日喺嗰度好多好悶嘅，可以啦，飲杯咖啡打下交 啊。去踎一個月啦， 好好 好多嘢睇嘅。 好多謝你彭講，下次再請佢上嚟。 OK， 唔好客氣， 拜拜。 拜拜，多謝曬。 像個一粒孤星，點可以成為一個星座呢？一件單獨嘅事件，點會引起我哋嘅興趣呢？世事就好似天上好多粒星，串連起上嚟，先至可以變成一個有意義、有思考、有想像嘅星座。尼敦道證交所每一位嘉賓所講嘅説話，就好似天上一粒星星發出嘅光芒，勾畫出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等不同層面的一張圖畫，俾我哋細心欣賞、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後的意義。